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5-858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确实啊，我们十多年来一直呢每天早晨坚持跟大家说养生话健康哈，也确实给很多朋友呢应该说也带来了一些收益哈。比如说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朋友呢就给我们写来了感谢信啊。从他的这个信当中呢，我们也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他精神的变化哈。看了以后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那把这封信呢也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封信的名字呢叫我们的生活是需要养生的。我今年75岁，多年来身体都是虚弱无力浮肿，我和老伴呢从未停止过对于健康的找寻。2011年，在无意当中我听到了文艺广播的养生之道节目，从此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最初我为了维护身体的健康应用了维护骨关节的营养素，数月之后走起路来腿有劲儿了，脚步也轻快了。当年的去天津开会旅游，关门山游玩，海南之行我们都参加了。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旅游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但是几天下来我们都不觉得累，这在以前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我们认定了养生之道节目。一次由于我自己的忽略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可不轻，当时趴在地上半天都没爬起来，鼻子也火烧火燎的疼，觉得什么东西沾了一脸，用手一摸全是血，当时我就想了，坏了，这回可是真的摊上大事了。因为我摔倒时周围没有人，过了好一阵子我尝试着从地上慢慢地爬起来，慢慢地挪回家，稍稍地缓一缓，我捏了捏自己的鼻子，哎，没有骨折，动一动胳膊腿，尽管也很疼，但是索性都没有骨折，我暗自庆幸。如果这件事儿发生在2年前，又会是怎么样的？那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所以我郑重地向养生之道道一声真的谢谢了。在2011年的时候，我患有动脉硬化、冠心病，还有高血压、尿频、失眠、盗汗，最严重的就是高血压。高压呢很高，低压呢却很低，压差呢达到100，十多年都不稳定。2014年开始，分别用了抗纤维化、茶色素，最后呢又用了金盏花。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心慌、早搏、心律不齐、心悸等等心衰的症状都有了不同的好转。我属于呢是虚痰湿的体质， 又胖，吃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呢，效果就不是那么好，比其他人呢可能都要来得慢一些。于是呢，我也不着急，每天呢都按部就班的来吃刚才我说的这些。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和家人呢都高兴极了，感激之情无以言状。可以说金蝉花在这当中，我认为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确实它给我的心脏起到了一个保护神的作用。好的东西呢要与大家分享，在此呢我希望尚未认识金蝉花的一些老伙伴们能够通过我的经历早日认识金蝉花，把健康生活请回家，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呢远离病痛。另外呢，在这当中我也是深深的体验，对于健康一定要维护，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要时时进行保健。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我已经步入老年之后，幸运地走进了养生之道节目，在他的指导下，我的身体健康呢是越来越好。另外我也有一个感受，如果选择适合你的您服用的话，那它就是最好的，它能够给您带来福音，确实要比吃鱼吃肉啊要贵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伙伴们来说，所谓的过河线无非就是得病以后送医院的救命线。那么的确早晚要花，在我看来，与其生了病再去打针吃药动刀，不如呢早花啊，不如呢早花钱使自己更加的健康，进行养生，使自己的行动自由，还能够延年益寿。不但呢多领了养老金，儿女呢还不受累，全家都能够幸福。与病殃殃的活着受累，到最后去医院花钱遭罪，孰重孰轻，不言自明了。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我步入老年之后幸运地走进了养生之道，在这里呢我也了解到了很多的养生知识，也获得了健康，更获得了金钱无法获取的欢愉和亲人般的温暖，补足了儿女在外忙碌给我们的感情的缺失。在这里呢，我是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我要永远留在这个家里。 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想象。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刚才呢，我也向大家介绍了这位75岁的老大姐写来的感谢信啊。其实从这个感谢信当中呢，我们也感受到了她身体恢复以后的那种喜悦啊。确实她原来呢这个骨头也不太好啊，确实上了年龄以后呢，这个骨质呢会有一些流失啊，但是通过呢比如说维护骨关节的这样一些营养素的补充哈，使她的这个骨关节呢得到很好的恢复。另外呢就是她原来呢查哈有这个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高血压呀、什么尿频、失眠、盗汗等等哈，尤其是高血压。最后呢她通过抗纤维化、茶色素哈，最后他又发现了金蝉花等等的各种的方式呢，来这个共同进行，使他现在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听到以后我们也是挺欣慰的。 这个效果是非常 不错， 不错。那从用的这个方法来看，你看一方面涉及到营养，一方面涉及到就是说这个中药提取物这个功能性保健食品，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通过一些功能食品，包括一些营养素的这个补充，为什么对这些慢性疾病的康复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就是我们这个祖国传统医学，它和这个饮食文化啊，都有这个药食同源、药食同理之说。那么这种民族医药文化源远流长，你像上古时代那时候没有西药，西药你只是300年这个历史，而且今天一个一个的副作用，几十年以后甚至上百年以后用的这个西药啊，突然发现它副作用对人体是有伤害的。 哦，这么久都能够 对，因为你整个这个所谓的西药史也就是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嘛。那你想我们祖国这个传统文化，这整个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这个能健康的这个繁衍，那是他在生活中实践中，他这不是通过小白鼠说在实验室里边我们拿小白鼠做实验，都是我们这个祖先一代又一代的尝试总结下来这么多的这个古典呀、医籍也罢，有了这个药食同源这一说。那么上古时代药与食不分，无毒者可救，有毒者当避，就是没有毒的我就吃，有毒的我就避开它。随着这个经验的积累呢，药食才开始这个分化。你像这个李时珍 像这个历代这个本草中记载的真菌类啊，真菌类，你像我们说的灵芝啊、木耳啊，包括我们吃的火锅里面的这个菌那个菌，这都是这个真菌类的东西。那个你像李时珍这个将历代这个本草中记载的真菌类药物这个归类，大部分呢收载于其这个本草纲目这个菜部卷中。菜部就是吃我们吃菜这个菜、菜部啊，说明李时珍呢已经注意到有药用和真菌同时具有实用的这个价值，并根据这个功效作用呢进行了详细的这个描述。那么大量的典籍记载呢说明我国古人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真菌的这个食药两用这个价值。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它有补充营养素的，它也用到我们所谓的茶叶这里面这个提取物的， 对， 也有用到你提到这个 金 蝉花的，是吧？你像这个近年来呢，就是说研究者啊，用不同的方法，通过这个深入的这个研究，就是现在基本上已经弄清楚了蝉花的这个营养成分。你像这个蝉花中，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脂肪酸、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这个糖类，这为它的这个综合开发和综合利用呢提供了科学依据。当然有关蝉花的研究报道呢在一些文献中呢它是比较混乱，研究结果呢也不一致。那除了研究方法不同的这些因素外呢，主要是蝉花的营养成分会因为产地啊或者采集这个季节的不同而存在一定这个差异。但总的这个研究来看呢，它都不影响这个药食同源这个医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和这个食用这个价值。这个呢在更多的文献报道中呢都一一这个体现。就我个人来看啊，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例，他为什么吃一点这个蝉花，或者说这个他对他的这个血压呀心血管他能怎么就能发挥作用呢？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生物学啊，我们包括这个基因学、细胞学、分子学，那现在我们过去认识这个疾病呢更多的是从宏观这个生理功能去认识，那你随着这个生物医学这个发展，它从这个细胞学、分子学现在阐释的都非常非常这个清楚。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高血压，大家已经知道这是很多人得这个疾病啊。那你看如果从分子学这个角度，这个影响它血液的是什么呢？它是由一些心血管活性物质，就是指一些什么呢？指一些这个小分子的这个活性多肽、氨基酸衍生物，还有这个脂内介质和气体信号分子等等。那么这类小分子这个活性物质呢种类特别繁多，效用呢也非常的差异比较大，相互作用呢形成了非常复杂的这个调节网络，那么构成了循环系统自稳态调节的物质基础，共同调节心血管系统这个功能。那通过这么说，大家想一下，那其实从分子学这个角度，它是一些活性肽，它是一些氨基酸，包括一些脂内这些分子物质，它在调节我们这个生理功能。但它紊乱的时候，它也是这个这些氨基酸呀、多肽类的这些紊乱以后，它带来这个异常。那你像我说的这个金蝉花里边，它就含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你像有30多种，还有这个肽类物质。肽类物质，那你这么去联想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因子。细胞因子是什么？就是细胞和细胞沟通协同作用这个介质。每个细胞膜上有受体，另一个细胞它可以分泌这些肽类或者氨基酸蛋白质，它去跟那个细胞那个受体结合以后，这样共同发挥这个功能。你像我们说这个心血管这个活性肽分子啊，它有这个缩血管这个活性肽，还有输血管这个活性肽。所谓缩血管这个活性肽，就是让这个血管收紧。那你想一下，血管收紧一样，血压会怎么样？ 哎，那它就升高了。如果我们这个输血管这个活性肽多了以后呢，哎，我们血压就下来了。通常情况下，我们是这个神经调节这个输血管这个缩血管这个活性肽，但是当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氨基酸把这个活性肽啊减少以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血压就产生这个异常。那你像这个我们说这个金盏花里边，它这里面的活性肽啊、氨基酸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都是我们人体在发挥这个生理功能作用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电解质的平衡，还有这个肽类物质这个平衡，调节它这个功能，因为它是一个复方，是一个虽然是一味，但里边它含有这个活性物质就非常多，这也就不奇怪了。诶，我补充补充这个我们古人说这个药食同源，我通过吃对这个身体有好处，那个时候没有说什么叫冠心病，那个时候没有说什么叫高血压，我们可能说是痹症，或者说不通则痛，都是在对症的一些描述。诶，那现在应用古老这个药食同源这些食材，其实你现在研究就是氨基酸肽类物质，那么现在其实就是细胞因子，那通过调节我们人体细胞这些功能，诶，我们才对现在这个疾病呢它调节发挥这个作用。那就像刚才讲的这个啊，它因为它形成了非常复杂这个调节网络，构成了循环系统自稳肽这个调节这个物质基础。那从我们研究者这个角度来说，你今天要搞清楚是哪一个因子、哪一个含量、哪一个分泌的多少，今天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确实呢，通过张主任的讲解啊，我们也意识到或者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这位75岁的大姐啊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然后通过用这种健康管理方案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改善啊。确实呢，咱们很多的中医当中的中药呢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刺激性非常小，副作用非常小，所以这点也是非常有利。 既然是药食同源，没什么副作用。 是的， 尤其对于慢性病这些不能完全康复的人群，使用这种药食同源的 特别有优势 物质的话，非常非常的是比较好的选择。 是的，那在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实际上这位大姐啊，她虽然有很多的病，也有很重的病，但是她相对是处于比较平稳的这个期间啊，所以他选用了这些方式的话呢，就取得了特别好的效果。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咨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正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